列王记下第十六章。勒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十七年，约堂的儿子阿哈次登基为犹大王。他登基时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他没有像他祖先达卫一样行了上主他的天主视为正义的事，却走了以色列列王的路，仿效上主从以色列子民面前赶走的义民的丑恶之事，令自己的儿女惊火现神，又在高处丘陵和绿树下焚香献祭。那时阿兰王勒金和以色列王勒玛利亚的儿子培卡黑前来进攻耶路撒冷，围困阿哈次，却不能取胜。就在这时，厄东王收回厄拉特，重归厄东，将犹大人从厄拉特赶走。厄东人进入厄拉特，住在那里，直到今日。阿哈次派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特佩勒瑟尔，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请你上来救我脱离阿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手，因为他们来攻打我。”阿哈次拿出上主殿内和王宫府库内储藏的金银来，送给亚述王做礼品。亚述王遂听从了他的要求，立即前去进攻大马士革，占领了那城，将那里的居民罗网克尔杀了勒金。阿哈次王曾去大马士革会见亚述王提格拉特佩勒瑟尔，他看见了大马士革的祭坛，就给司祭乌里亚送去了那座祭坛的图案模型和详尽的制造法。乌里亚司祭完全依照阿哈次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祭坛式样建筑了一座祭坛。乌里亚司祭就在阿哈次王从大马士革回来以前完全照样造好。君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那座祭坛，就近前上去奉献了他的全燔祭和素祭，行了奠祭，将和平祭的血洒在祭坛上，然后将上主面前的铜祭坛从殿的前面，即从新祭坛和上主之殿的中间搬出来，放在新祭坛的北边。阿哈次王吩咐司祭乌里亚说：“你应在这大祭坛上焚香早晨的全燔祭、晚上的素祭、君王的全燔祭和素祭、地方上全体人民的全燔祭、素祭和奠祭。全燔祭的血和各种牺牲的血，你也应洒在这祭坛上。至于这铜祭坛，让我再考虑。”司祭乌里亚就照阿哈次所吩咐的一切做了。后来阿哈次王又拆毁了盆座上的香板，挪去了座上的铜盆，将铜牛上的铜海搬下，放在石铺的地上。此外，为了亚述王的缘故，又拆除了在殿内建造的宝座和君王从外面来到上主殿内的外门。阿哈次其余的事迹，他行的一切，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阿哈次与祖先同眠，与祖先同葬在达卫城，他的儿子希泽克雅继位为王。